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現在中國大陸在所謂三中全會開之後， 國際專家一致表示失望，覺得現在這些政府對於改革缺乏決心、視野和能力，貪污腐敗不斷惡化，空氣、水土不斷污染， 長期迷信盲目要求經濟增長， 形成GDP獨大， 國民生產總值。現在搞到全國大陸，我想共產黨承認，民間又承認，企業家都承認，信仰真空，道德淪喪。大陸人可以他們的行為匪夷所思， 人家說苦讀不食子，你自己的女兒蘇哈不知為何莫名其妙死了，你可以聲稱用盒子裝成平和推田區，然後說謊，又說有人走來拐了，還說自己也很想知道真兇是誰，還說懸賞50萬，有沒有搞錯？這些香港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做得比較少。 但這種行為在大陸大江南北無奇不有，非常普遍。 道德淪亡、信仰真空是屬令自知。 我現在想起，當然很多人說毛澤東、洪維兵， 但在1976年四人幫倒台，毛澤東死亡， 鄧小平出山之後，中國有一個脫離浩劫、走出陰影和復興的一個 珍貴的歷史時機。當時鄧小平復出， 1978、79年 展開改革開放，當時清末民國還有一班很善良、很有本事、很有學問的人未死，這班人被毛澤東天下第一魔頭、毛匪和他的 這個文化大革命迫害到苟延殘喘， 所謂的第二次解放，得到本來民心和黨心，當時未學壞，有一個撥亂反正、充滿希望的時期。但鄧小平帶領中國走上了一條錯路，這個錯路就是周恩來留下，叫做實現四化。 什麼四化呢？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軍事現代化。這個四化你現在看是錯的，因為它的現代化的英文叫modernization， 它這個工業、農業、科技、軍事純粹是物質的。物質的現代化要實現不難的，第一你派留學生去學 數理化、學電腦，第二你開放市場，像現在大把錢，什麼都買得到。工業現代化，你現在做汽車都可以，農業現代化有拖拉機、科技現代化電腦、iPhone全部有，國防軍事現代化、導彈、潛艇也有，但沒有一隻叫做心靈現代化， 又或者叫道德復古化，道德為何復古？禮義廉恥、孔子、儒家、老莊、道家、佛家那種對精神信仰的追求，這是維繫到整個民族他的道德的操守。 其實他只抽了西方關於工業革命那部分作為四個現代化國家發展的歷程 或者目標，但西方的現代化從包括人民思想，由一個傳統、愚昧、不理性的年代，由專制走向人權，由皇權走向人權，由愚昧走向理性的年代，不是叫現代化，叫現代性（modernity）。但鄧小平是一個很庸俗的人， 這是用一個形容詞,沒有人說過,我說,其人俗不可耐 在鄧小平的世界裏,只懂得賺錢 只懂得穿好一點,吃飽一點 他曾經勤工劍學過法國 他對法國的記憶,你未聽過他說 我最敬仰法國的伏爾泰 或者他對法國大革命說得出有什麼見地 或者他法國的名勝古蹟 他欣賞什麼或者法國的繪畫你喜歡莫奈還是德加或者法國音樂家德彪西他沒有的他唯一對法國欣賞的據報道一樣叫牛角包他說他1974年去訪問聯合國法國的時候 帶了牛角包回來,即是croissant 所以他對法國的記憶只剩下牛角包是用來吃的 你可知鄧小平這個人,做人的境界不是很高 所以他所想起的所謂現代化,無非是吃飽肚、穿漂亮一點、過豐裕的生活 當然這個沒錯 但是一個有3000年文化歷史 以及一個有10億人當時的大國不能夠只追求物質現代化這自從清末以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所以鄧小平引領中國走上一條錯路不是正路是錯路不是歪路當然這條路不是一條邪路但是一條錯路 這個錯路只知modernization 而不知有modernity 於是你現在 繼承鄧小平的思想、學說 只有GDP 其他什麼都沒有你付出代價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結果大量開山劈石侵蝕水土砍伐樹木全部追求GDP 結果歷史、文化、古蹟、聖靈的東西都沒有了造假 污染、腐敗,這是鄧小平留下的遺產 這個遺產是有毒的 必須要清算,因為他走錯第一步,就叫現代化 但如果這四個現代化之前,其實毛澤東那個 國家超英趕你 你不要理他的口號也好,其實他的確都是想著富強 但他永遠對於人民的思想的現代化是箝制 以及反而走回退路 因為現代化不是硬件,是一個心靈的思維、精神能力即是現在西方的普世價值觀 人權、寬容、自由、民主 這為何叫modernity 這是有得定義的 自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 將歐洲由古典主義帶入浪漫 而因為浪漫進一步解放人性 而在古典主義之前,亦曾經有文藝復興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17世紀畫家林布蘭、莎士比亞等人已經將人 是由神權那裏釋放了第一步但法國大革命再做多一步直接將人的價值更加定位為民主、自由和個人的權利由西方歐洲的歷史一致公認是1789年之後進入所謂的現代 現世代,包括19世紀 因為1789年前後工業革命 亞特發明蒸汽機、史提文生、英國出現鐵路然後蒸汽機造船造船造就維多利亞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時期但同時亦將19世紀解放黑奴之後英國廢除黑奴制之後將人性平等的思想帶到全世界而這方面亦 影響了後來的孫中山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不是追求物質現代化是人心、聖靈的現代性這裏被毛澤東引了一條邪路鄧小平出來拉回一點但走上一條錯路結果今天這樣的局面 因為其實在現代化一次其實在近代的西方都不是一個褒詞其實已經變成貶詞因為現代化隨之而來剛才你提到的大來污染帶來一些地球資源的濫用或者都市化現代化包括都市化越來一些人口移向城市變成城市的問題或者居住、種種還有一些價值觀現在中國還是說現代化已經勾了網絡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中國為何鄧小平帶上錯路呢這是因為共產黨本身是唯物主義者 佢第一日呢出嚟雖然呢單身就話獨順馬克思列寧,啲叫平等共產思想,但馬克思嘅所謂平等呢都係由財富嗰度呢係嚟掌握嘅。嗯,佢打到嗰啲剝削階級啊,資本家都係呢係為咗個錢字。馬克思都係一個非常之融族嘅社會學家。 他所提倡的平等不是指人權的平等是指財富的均等這令馬克思有別於早期的一些比他早三四十年甚至百多年的法國的伏爾泰、盧梭、英國的邊滲、洛克所以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共產產字是很重要是指物質 財富所以他雖然資本論裏面都是提倡那種平等思想但這種平等是指錢財的平等所以馬克思的層次是很低的好壞不壞中國就被馬克思引了上一條邪路陳獨秀、李大超早年這些讀書半精不通的人以為共產思想是很時髦 但他不知道在孫中山及其之前例如茂率維新、譚詞彤、梁啟超他們著眼的中國走入現代他們著眼於價值觀和人權譬如梁啟超歐遊之後回來寫了《法國大革命》的感想又寫了《少年中國說》他說中國人的心靈太蒼老 應該興起一種少年的激情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譚詞彤寫了一本《仁義道德》的人這個人不是孔子的科他是將孔子的儒家、孟子的仁愛與歐洲的人權思想結合凡此種種你會看到梁啟超、譚詞彤這些 不是只是著眼於中國人的財富或有多些錢或者由脫貧這麼低他是著眼於心靈的釋放和人權的覺醒這是跟後來鄧小平共產黨所鼓吹的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境界所以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他這個辛亥革命的目的除了是 推翻列強帝國主義之外他不是說錢錢是很重要收回這些割地回來很重要但最重要是實現林肯的文字、文響、文友再加上監察院考試院變成五權分立共產黨毛澤東來了用馬列的邪說去取代梁啟超、孫中山 他們的三民主義和人倫接著到鄧小平再出來將毛澤東留下的核輻射馬列共產毒素思想的廢墟反過來叫人只追求財富於是你今天得到這樣的局面就是信仰真空道德淪亡文化敗壞古蹟拆光你這樣就亡國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圍,為何我有亡國? 四圍不彰,國乃滅亡 你現在整個大陸 禮儀廉恥 公認的,你不要說我 你自己問自己有多少,沒有的話是否亡國 現在你問今天,如果梁啟超、魯迅、孫中山、翻生 每個人都會說是亡國 因為你只有modernization,現代化 因為西方社會在現代化或工業化過程中的確有很多不公平、很多人被剝削這些現象的確有如果不是馬克思的理論也不會有市場但是他在中間所謂貴族或地主階級和貧民中間有一個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是存在於城市這些人其實他不是 耕田又不是手工業者,又不是貴族 這些中產階級,其實是一個現代化很重要的構成部分 一個梁柱,這是馬克思完全看錯的原因 因為馬克思這種人 一個落難的文人,去英國流亡 他去曼徹斯特利物浦,看到那裡的工廠僱用那麼多工人 那些機械的廠主那麼有錢 工人那麼窮 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會在英國發生 英國不會,為什麼不會? 因為馬克思看少一件事,誰發明機械的? 不是老闆,機械是工程師發明的 工程師既不是老闆,因為他不擁有這堆機械 但亦不是勞工階級,因為勞工是沒有技術,工程師有技術 工程師在勞工和大老闆之間,變成第三個階級,即是中產階級 因為有了工產階級,貧富懸殊,中間有一塊摺一摺 就不會變成白熱化 再加上英國自己19世紀更新,有自由黨,知識分子出來 覺得既然貧富懸殊 應該立法,要工商界謀取暴利後,交稅 讓窮人得到社會福利 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艾德麗政府更加推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到現在這個制度非常牢固 這是馬克思當初完全未能估計得到 他很簡單,非黑即白 有大老闆,就有窮工人 窮工人一定要用暴力推翻老闆,將生產工具、生產資料將來如何處理? 工友,這些是傻的 馬克思這種人,我不敢說他是低能 但他的思想很偏激 你中國人好信不信,陳獨秀、李大超、毛澤東信這家事 你就等於吸了毒 你不應該信馬克思這種偏激的軍父思想 你應該看看英國的模式 為何英國沒有淪為共產國家呢? 因為來到中國,共產主義在毛澤東那套東西,他行的軍父主義等於消滅了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但消滅了不是中產,是地主階級 因為毛澤東中了這個早年馬克思邪說之毒 他對整個地主階級無限仇恨 這類似希特拉仇恨猶太人一樣 地主有沒有剝削?有,但不是每一個地主都罪大惡極 有很多地主是通過儲蓄和勤儉而累積財富 他有理沒理,一看到地主全部殺光 網絡給1903多人結地靈,光明頂